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移动测试神器，带你玩转 A 片。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 Web APP、Native APP 和 Hybrid APP 三种不同类型的移动应用以及对应的测试设计方法，也介绍了移动应用所特有的专项测试知识。今天我就以移动应用的自动化测试为主题，介绍目前主流的移动应用自动化测试框架 A 片。 A 片是一个开源的自动化测试框架，支持 iOS 和 Android 上的 Web APP、Native APP 和 Hybrid APP 的自动化测试。由于基于 A 片的移动应用环境搭建相对复杂，虽然网上也有不少教程，但是知识点都比较零碎，而且大多都是基于早期版本的实例，所以我会使用最新版本的 A 片 Desktop 1.6.2 和 A 片 Server 1.8.1 来展开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会展示如何在 Mac 环境下一步一步的搭建 A 片测试环境。接下来，我以 iOS 为例，实际开发两个测试用例，一个是 Native APP 的测试用例，另一个是 Web APP 的测试用例。因为 Hybrid APP 的测试用例其实是类似的，它是 Native APP 的壳， Web APP 的内容，所以就不单独再举例子了。然后，我会在 iOS 的模拟器上实际执行这两个测试用例。之所以选择 iOS 模拟器而不用 iOS 真机做例子，是因为 iOS 真机的测试需要用到 Apple 开发者账号，还需要对被测应用进行签名等，会在环境搭建过程中引入很多额外步骤，而这些步骤对于讲解 A 片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后，当你已经通过实际使用对 A 片形成感性认识后，我再来简单介绍一下 A 片的内部原理，让你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在开始设计测试用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要开发的这两个自动化测试用例的具体测试需求。第一， Native APP 的测试用例，被测 APP 我选用了 A 片官方的示例 APP， 被测 APP 的源代码可以通过 GitHub 下载，然后在 Xcode 中编译打包成 testapp.app。 具体的测试需求是输入两个数字，然后点击 Compute Sum 验证两个数字相加后的结果是否正确。第二， Web APP 的测试用例，具体需求是在 iPhone 上打开 Safari 浏览器，访问 A 片的官方主页 http://apn.io， 然后验证主页的标题是否是 A 片 Mobile APP Automation Made Awesome。 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 Native APP 和 Web APP 的 GUI 界面示例，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接下来我将从最初的环境搭建开始，和你一起来开发 iOS 上的 Native APP 和 Web APP 的测试用例。首先，我们看一下 iOS 的环境搭建。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这部分内容，你可以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做。如果你已经比较熟悉 Xcode 的话，可以跳过这部分内容，直接从 A 片环境搭建部分看起。在正式搭建 A 片环境前，我们先来搭建 iOS 开发环境。首先，下载安装 Xcode， 然后在 Xcode 中下载 iOS 的模拟器，接着使用 Xcode 编译打包被测 APP， 最后在 iOS 的模拟器中尝试手工执行这两个测试用例。在 iOS 模拟器中，手工执行测试用例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第一，启动 Xcode， 导入 iOS-test-app 下的 testapp Xcode project 项目；第二，在 Xcode 中打开 performance 中的 components， 完成 iOS 10.0 simulator 的下载；第三，在 Xcode General 页面将 TestApp 的 Deployment Target 设置为 10.0， 并且将 Device 设置为 iPhone。 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 TestApp 的 General 配置，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四，在 Xcode 中编译运行 TestApp 之后，系统会自动启动 iPhone 模拟器，自动完成 TestApp 的安装，并在 iPhone 模拟器中自动启动 TestApp。 第五，在 TestApp 中手动执行自定义的加法测试用例。第六，退出 TestApp， 然后打开 Safari 浏览器，在 Safari 中执行访问 A 片官方主页的测试用例。自此，你已经搭建好了 iOS 开发环境，并且成功编译打包了 TestApp。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搭建 A 片测试环境，并尝试在 A 片中开发上述的两个测试用例。通过 A 片的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 A 片，截至本文写作的时间，最新版本是 A 片-1.6.2。 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版本和网上很多教程都建议用命令行的形式去启动 A 片 Server， 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你完全可以通过界面启动，在 Launchpad 中找到 A 片的图标，点击即可启动。而且新版本的 A 片也推荐这种启动方式， 通过启动界面是目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然后你需要用命令行 npm install-apn-doctor 安装 apn 的环境诊断工具 apn-doctor， 用于检查 apn 所依赖的相关环境变量以及其他安装包是否都已经配置好了。如果还没有，就需要逐个安装，并根据 apn-doctor 的提示配置环境变量。这里 apn 最主要的依赖项主要有 Java、 Node.js、 Xcode、 Castage、 Angular、 SDK、 ADB 等。如果你所在的环境依赖都正常配置的话，你就会看到 apn-doctor 返回一个截图，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按照上面的步骤，配置好的 apn 环境依赖后就可以继续启动 apn server 了。为了后续测试用例的顺利执行，我们可以先熟悉一下 apn inspector 的使用。 apn inspector 主要用来协助对界面元素进行定位的工具。首先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 apn inspector 启动 iPhone 的模拟器，并在模拟器上运行 test app， 以及如何通过 inspector 定位 test app 界面上的元素。了解元素的定位是后续开发自动化脚本的基础。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下。第一，通过 apn server 的 start inspect session 按钮进入 session 配置界面。第二，在 session 配置界面完成必要的参数。这里你需要根据选用的移动设备操作系统、模拟器或真机等具体情况来完成参数配置工作。需要配置的参数主要有 platform name、 platform version、 device name、 automation name 和 app。 其中 automation name 指自动化测试框架的名称，这里采用 XCUI test。 app 指被测 native app 的安装包路径，这里使用之前 Xcode 打包生成的 testapp.app， 这样启动模拟器时就会自动把 testapp.app 安装到模拟器中。其他参数的配置非常简单，我就不一一展开了。第三，完成配置后，点击 session 界面的 start session 按钮，启动 iPhone 模拟器，并在 iPhone 模拟器中启动 test app， 同时还会打开 inspect 窗口。第四，在 inspect 窗口，我们可以利用 select elements 功能，通过点击元素显示 native app 上的元素定位信息。第五，在 inspect 窗口，可以通过 recording 功能生成不同语言的自动化脚本。比如在启动了 recording 功能后，点击 computer sound 按钮就会生成自动化脚本片段。了解了如何通过 inspect 获取元素定位信息的方法之后，我们就来正式开发基于 apn 的第一个 web app 和第一个 native app 的测试用例。现在我来和你基于 apn 开发你的第一个 native app 的测试用例。第一步，建立空的 maven 项目，然后在 pom 文件中加入依赖。在这个案例里，我们会使用 testng 组织测试用例，所以代码的第14行加入了 testng 的依赖。第19行的 java client 是关键， java client 的作用是利用 java 代码将测试用例中的操作步骤发送给 apn server， 然后由 apn server 自动完成这些操作。目前 apn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 client， 比如这里使用 java 语言，所以引入了 java client。 如果你使用 python 语言，那么就需要使用 python client。 第二步，创建一个类，并命名为 iOS Native App Demo Test， 然后实现这个 class。 注意，这里的代码是真实可执行的代码，你可以直接拿去使用。代码第21行的 at before test， 第38行的 at after test， 以及第44行的 at test 都是利用了 testng 的 annotation 对函数进行标注。标有 at test 的函数是真正的测试主体，所有测试相关的步骤都放在这个函数中。标有 at before test 的函数会在 at test 之前执行测试相关的准备工作。图中的代码用这个函数完成了 desert capabilities 的测试，并用 capabilities 构造了 iOS driver。 标有 at after test 的函数在 at test 执行结束后执行，主要用于环境的清理和收尾。图示的代码用这个函数完成了 iOS driver 的退出操作。代码的第24行到33行构造了 desert capabilities 的对象，并对 apn version、 platform version、 platform name、 automation name、 device name 和 app 等参数进行了设置。其中 app 的值是被测 native app 安装包的绝对路径。代码的第46行到58行是测试用例的主体部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47行到50行通过 iOS driver 的 find elements by accessible id 方法定义了页面上的四个元素，分别是输入参数框 A、 输入参数框 B、 计算按钮、 和加法结果显示框。代码中具体的 Accessible ID 可以通过 Inspect 获取。第53行到55行通过自定义元素的操作执行加法运算。第58行通过断元方法 assert equals 验证加法运算的结果。第三步，为了运行这个 testng 的测试用例，我们需要再添加一个 testng.xml 文件。第四步，在保证 APN Server 已经启动的情况下，就可以运行 testng.xml 执行测试了。测试开始后，首先会自动启动 iOS 10.0 的 iPhone 7模拟器，然后依次自动完成 WebDriver Agent WDA 和被测 Native App 的安装。 WebDriver Agent 是由 Facebook 开发的支持 iOS 自动化的代理工具，其底层通过 XCUI Test 实现自动化，接着就会自动运行被测 Native App， 并根据 AtTest 函数中定义的步骤完成自动化测试的步骤和验证。到此，我们的第一个基于 APN 的 Native App 自动化测试用例就设计完了。现在我来基于 APN 开发你的第一个 Web APP 的测试用例。有了 Native APP 测试用例的设计基础，再来实现一个基于 APN 的 Web APP 自动化测试用例就简单的多了。第一步，在上述的 Maven 项目中再创建一个类，并命名为 iOS Web APP Demo Test， 然后实现这个类。代码的整体结构和上述的 Native APP 测试用例完全一致，只有一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代码的第29行，由于 Web APP 是基于浏览器的测试，所以这里不需要指定 APP 这个参数，而是直接用 Browser Name 指定浏览器的名字即可。对于测试用例的主体部分，也就是代码的第45行到47行就比较简单了。首先打开 Safari 浏览器，并访问 http://apn.io 这个网站，接着用断元方法 assert equal 验证页面的 title 是不是 APN Mobile App Automation Made Awesome， 其中实际页面的 title 可以通过 Mobile Driver 的 get title 方法获得。第二步，在 testng.xml 中添加这个 Web APP 的测试用例，然后我们就可以在 APN Server 已经启动的情况下执行这个测试用例了。这个测试用例首先会自动启动基于 iOS 10.0 的 iPhone 7模拟器，然后自动打开 Safari 浏览器，并自动访问 APN 官方网站。进行到这里，我们基于 APN 开发的第一个 Web APP 的自动化测试用例也就开发完成了。经过前面 APN 环境搭建以及两个测试用例的设计，相信你已经对 APN 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那么 APN 的实现原理又是怎么样的呢？理解了 APN 的使用原理，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使用这个工具，设计更加有的放矢的测试用例。APN 作为目前主流的移动应用自动化测试框架，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测试用例的实现支持多种编程语言，比如 Java、Ruby、Python 等。第二， APN Server 支持多平台，既有基于 Micro 的版本，也有基于 Windows 的版本。第三，支持 Web APP、Native APP 和 Herbert APP 三大类移动应用的测试。第四，既支持 iOS 也支持 Android。第五，既支持真机也支持模拟器。实际应用中，你可以根据项目情况灵活组合完成移动应用的自动化测试，比如用 Java 写 iOS 上的 Native APP 的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跑在 Mac 平台的 iPhone 模拟器上，或者用 Python 写 Android 上的 Web APP 的测试用例，测试用例通过 Windows 平台跑在 Android 的真机上。这样的组合还有很多很多。那你有没有想过 APN 为什么可以做到如此强大的灵活性呢？这就要从 APN 的基本原理讲起了。要真正理解 APN 的内部原理，你可以把 APN 分成三大部分，分别是 APN Client、APN Server 和设备端。这里有一张图展示了 APN 的内部原理，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我们先来看看处于中间位置的 APN Server。 APN Server 有 Mac 版本和 Windows 版本，也就是说 APN Server 可以运行在 Mac 或者 Windows 电脑上。本质上 APN Server 是一个 Node.js 应用，接收来自 APN Client 的请求，解析后通过 WebDriver 协议和设备端上的代理打交道。如果是 iOS， APN Server 会把操作请求发送给 WebDriver Agent， 简称 WDA， 然后 WDA 再基于 XCUI Test 完成 iOS 模拟器或者真机上的自动化操作。如果是 AndroidAPN Server 会把操作请求发送给 APN UI Automator 2 Server， 然后 APN UI Automator 2 Server 再基于 UI Automator V2 完成 Android 模拟器或者真机上的自动化操作。APN Client 其实就是测试代码， 使用对应语言的 client 将基于 JSON WHERE 协议的操作指令发送给 APN Server。 整体来说， APN 的内部原理可以总结为， APN 属于 CS 架构， APN Client 通过多语言支持的第三方库向 APN Server 发起请求，基于 Node.js 的 APN Server 会接受 APN Client 发过来的请求，接着和 iOS 或者 Android 平台上的代理工具打交道，代理工具在运行过程中不断接受请求，并根据 WebDriver 协议解析出要执行的操作，最后调用 iOS 或者 Android 平台上的原生测试框架完成测试。好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目前网络上 APN 工具使用相关的资料都比较零散，为此我以最新版本的 APN Desktop 1.6.2 和 APN Server 1.8.1 为例，手把手带你搭建了 iOS 环境以及 APN 测试环境，并介绍了如何通过 APN Inspect 来定位页面元素。搭建好了环境后，我分别针对 Native App 和 Web App 两类移动应用，基于 APN 实现了两个测试用例，这也是我在这个专栏里为你实现的第一个移动应用的测试用例。虽然测试需求比较简单，但是你也可以从中体会到移动应用测试用例设计的思想和方法。最后，本着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原则，我介绍了 APN 的实现原理。它属于一个 CS 架构， APN Client 通过第三方库向 APN Server 发起请求， APN Server 接受请求，然后和移动平台上的代理工具打交道，代理工具在运行过程中不断接受来自 APN Server 的请求，并解析出要执行的操作，最后调用移动平台原生的测试框架完成测试操作。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我在这篇文章里举的例子都是基于 iOS 的，建议你可以基于 Android 来实现一个 Web APP 和 Native APP 的测试用例。如果实现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想法，